第八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 电视，钥匙，椅子，冰箱。 外，外边。前，前边。后，后边。中间。 衣柜。车站。公寓。饭馆。